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85集，一门之隔。 是鬼门关，原来真的有这个地方。 一见到那座伫立在山道前方的黑白牌坊，陆星月的眼睛顿时一亮，他连忙拉着江瑶快步向前，小心翼翼地躲在游行队伍之后，观察着前方的动静。喧嚣的唢呐声陡然消失，寂静的四周只剩下鬼哭般的风声在林中呼啸，而那些身披红色蓑笠的游行者们就这么沉默地低着头，抬着各式纸人纸棺材，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 这些人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 江瑶望着那些驻足原地的游行者，心中疑窦丛生，但又不敢贸然上前，只能暂且停留在后方。远眺那扇巨大的黑白牌坊，只见那牌坊虽然宽度有限，但足有两层楼那么高，黑色的门廊，黑色的飞檐，黑色的牌墙，一片墨色之中，只有撰写于牌匾上那巨大的鬼门关三个字是明晃晃的惨白之色，强烈的对比下令人不禁心生畏惧。 既然我们身处异空间，那这鬼门关应该和现实中的景点是不同的，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妙。 陆星月说着，探着脑袋观望着前方，忽然发现沉默的队伍中竟然陆陆续续钻出了不少人，而从这些人的服饰上来看，显然并不是那些游行者的一员，倒不如说他们应该是和江瑶和陆星月一样，是混进队伍里并成功逃过鬼月劫难的幸存者。 你看，他们好像聚集到鬼门关那里了。 江瑶也发现了那些神色各异的家伙，只见那些人鬼鬼祟祟地穿过游行队伍，目标直奔鬼门关牌坊下的门洞，而那些身披蓑笠的游行者们则依然对着一切视若无睹，像是放任那些人自由行动似的。 走，我们也上去看看。 在沉吟了片刻后，陆星月和江瑶对视了一眼，随即两人小心地走上前，穿过游行的人群，渐渐靠近那道鬼门关牌坊。巨大的牌坊在视野中越来越近，远看那牌坊便已觉得瘆人，而近看更是让人有种心神不宁之感。江瑶尽力压下胸口不安，将视线移向前方牌坊下零零散散聚集的人群，但他很快便发现那些人的举动似乎有些怪异。只见那些人一边在牌坊的门洞口摸索着，一边不断朝着门洞内窥探，却又像是顾忌着什么似的驻足不前，脸上露出一副困惑与不甘的表情。 一个穿着紧身 T 恤的健壮男子愤愤不平地啐了一口： 混蛋，情报不是说跟着这狗屁队伍就能到鬼门关集合的吗？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 的确没说错呀，我们确实到了鬼门关，只不过没法进去而已。 边上另一名油头粉面、身材瘦得跟竹竿似的男子阴阳怪气地嘲讽着，转头瞥了眼前方黑漆漆的牌坊门洞，嘴角也跟着耷拉了下来。 哼，辛辛苦苦跑了那么久，竟然被这结界挡在了外面，就差一步，实在太气人了。 结界？ 江瑶闻言一愣，视线跟着移向鬼门关牌坊正中的那道门洞。与常见的牌坊构造一样，这座鬼门关的中间也是洞开着的，理论上来说，透过这门洞应该能直接看到牌坊后方山道的。只不过奇怪的是，这鬼门关门洞内却似乎缭绕着一股黑雾，使得门洞后的景物显得模糊不清。而更为奇异的是， 门洞口竟然还被笼罩着一道半透明的法术光罩，一旦有人试图接触光罩，便像触电般被瞬间弹开。显然这也是在场众人最为顾忌的一点。 哼，之前是谁说即便这鬼市邀请函不是自己的，也能跟着鬼市祭祀队混入鬼门关？ T 恤男子愤怒地瞪大了眼睛，愤怒地将手中一张黑色卡片揉成一团，还在上面补了两脚。 他妈的，老子为了这破纸片花了那么多钱，还差点搭上性命，现在竟然告诉我连鬼市的门槛都摸不到。 T 恤男子咬牙切齿着，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恶狠狠转过身，指着旁边两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开口怒骂道： 你们两个，这邀请函是通过你们这儿买的，连跟着祭祀队伍上山就能到鬼门关的消息也是你们传开的，现在你们倒是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破开这结界，你们该不会一开始就在诓我们吧？ 随着 T 恤男子的大声斥责，门洞口聚集的二三十人纷纷将不友善的目光移向了那一胖一瘦两名黑衣男子，气氛一时剑拔弩张。而反观那两人，面对如此众矢之的的处境，他们倒是依然显得不慌不忙。只见其中那名留着山羊胡的矮胖男子冷冷一笑，率先开了口： 哼，诓你们？原本这鬼市邀请函就被附着了特别法术，只有受邀对象通过特别方法给邀请函灌输法力，才能自动被传送到异空间鬼门关，也就是所谓的特别挑战集合点，这点你们应该早就知道才对。 矮胖男子瞥了眼怒气冲冲的众人，慢慢说道： 你们这帮人打听不到自动传输去鬼门关的特别方法，所以才转而求助于我们黑沙兄弟，如果不是我们告诉你们还有跟着鬼市祭祀队伍这条路，你们别说摸到鬼市门槛了，连能不能找到这里都是两说。 T 恤男子脸色一僵，显然是被戳中了痛脚，一时被怼得说不出话来。 再说了，若非我们提前提醒你们这祭祀队伍会伴着鬼月，你们现在还有命站在这儿？ 矮胖男子眯起眼注视着 T 恤男子铁青的脸，嘴角的冷笑又浓了几分： 没有我们的话，你们怕是早就和后面那些倒霉蛋一样进了真正的鬼门关了吧？ 哼，之前的事暂且不论，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结果。 T 恤男子似乎并不甘心就这么被反唇相讥，立马回过神，开始揪着眼前结界的事不放。 要是我们进不了这鬼门关，到达特别挑战集合点，你们也跟着吃不了兜着走。 是啊，我们还花了那么多钱从你那儿买邀请函，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就是就是。 望着前方众人义愤填膺的样子，江瑶除了诧异之外，更多的是困惑。鬼市邀请函果然是有身份鉴别功能的，这一点他之前已经预料到了。而对于那个能激活邀请函传输功能的特别方法，他之前并没有从陈思淼那里听说，不知是陈思淼自己没有研究过，还是出于对江瑶安全的考虑故意隐瞒着他，好让他放弃参与这一届鬼市。不过最让他想不通的是，陆星月竟然也对这些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贩卖三界情报与珍宝的异界商人来说，着实是不应该发生的。 星月，这邀请函与鬼市祭祀队伍的事，你之前也没听说吗？ 江瑶压低了声音，小声对陆星月问道。 我之前也说过，义父不允许我插手鬼市的事。再加上我从幽冥界回来后一直被三族关禁闭强制静养，所以关于鬼市的情报我知道的不会比你多。此外， 陆星月顿了一下，看向前方的双眸中似乎闪过一丝纠结。 此外， 因为一些原因，我最近也不太方便去地下江湖里打听事情。 是吗？江瑶轻轻点头，但又随即捕捉到了陆星月眼中的那抹复杂情绪。他转过头，顺着陆星月的视线向前望去，却发现陆星月的视线前方正是那号称黑沙兄弟的两名黑衣男子。 嗯， 似乎是觉察到了陆星月的视线，其中那名一直沉默着的高个黑衣男子忽然转过头，将刀子般的目光猛地射向了江瑶与陆星月两人。 糟糕！ 陆星月脸色一变，下意识地拉起江瑶，试图掩藏进后方的游行者队伍中，但似乎还是慢了一步。只听一句沙哑冰冷的声音忽然穿过人群，回荡在队伍上空。 哼，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陆星月？ 在高个男子的斥责声中，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对准了后方的两人，这也令陆星月的脚步一下子僵在了原地。 哟，我还没开口呢，自己倒是送上门来了。 像是同样发现了陆星月的身影，那名矮胖男子冷哼一声，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陆星月那张警惕的脸。 哼，竟然还特意用法术掩盖眼睛的异色，不过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是化成灰，我们也认得你，偷走龙骨钥匙的小偷陆星月。 龙骨钥匙就是那个能破开任何空间结界的宝物。 等等，如果有龙骨钥匙的话，那要破除这鬼门关结界不是轻而易举。 众人恍然，看向陆星月的眼神中顿时多了几分野狼般的凌厉与贪婪，而陆星月则皱着眉，沉默地回视着那两个黑衣人，一言不发。 当年你义父抛弃了你，要不是有我们黑沙帮的庇护，你小子还能有今天？倒是你恩将仇报，帮主派你去叶家搞定龙骨钥匙，而你却偷了钥匙自己跑路。 矮胖男子睥睨地伸出手，指着陆星月的鼻尖，语气中的威胁不言而喻。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龙骨钥匙给我交出来。